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上一期呢，我们了解到呢，在上海有一位沈阿姨，她做的饭团在上海呢也叫瓷饭，非常非常的受欢迎。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想领大家继续了解这个沈阿姨她的一个身世，她的背景，为什么说她来到上海，以及呢她为什么想到了做这个饭团，其中的故事呢，今天 Peter 老师领大家了解一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沈阿姨啊，30年前离开了她的老家，在芜湖来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呢，寻找一些生活的机会。她曾经做过一段的我们叫保洁的工作，在你们家里面呢，比如说替人家打扫房间，但是这个工作呢不能给她带来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整个的家庭，所以呢她决定呢自己做生意。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沈阿姨哈，她的名字叫什么了，大家想想，叫沈小秀。沈小秀 left her hometown of 芜湖啊，非常简单， about 30 years ago, 30年前 ,30 years ago, 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呢寻找一些机会。寻找这个词大家学过吧，用这个 look for 啊，这个词组大家我想都会。我比如说找人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啊，也可以指呢 look for something, 比如说 I'm looking for a book, a dictionary 啊，找一本书，找一本字典，都用这个词。但是呢我们要分清楚这个 look for 和 find 的区别。 look for 呢去找，但是能不能找到呢未必哈，但是呢这个 find 这个词呢，它表示的是一个结果，表示能够找到一个东西。比如说 I find the book, 表示我找到了这本书。而如果说 I look for the book, 我去找那本书。通过这两个词呢，大家可以知道呢， look for 表示的是一个过程，而这个 find 它强调的是结果。好，那么这里面呢，沈阿姨到上海呢去找工作哈，那么能不能找到呢？未必，所以用的是 looking for, 后面这个机会啊，大家记下来，有些难哈，啊，我给大家拼一下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哈，一个人的机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词，希望大家记住了，把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opportunity。那么如果说很多机会的话呢，后面用它的复数形式 opportunities, 把这个 y 变成 i,加 es, opportunities, 啊，记住这个词，机会 in the big city, 上海，在这个上海大城市。那么首先呢，他做过一段的我们叫家政也行哈，保姆呢不太合适，因为保姆可能去照顾人，而家政呢只是说做一些保洁的工作，所以呢最好用这个 housekeeper。 house 这个词我们学过是房子，后面这个 keeper 表示呢把这个房子呢弄得非常干净整洁的一个意思，所以呢 housekeeper 表示呢做一个家政，所以可以说 she worked as a housekeeper for a whileFor a while, 啊，表示说一段时间，时间不长。同时啊 ,Peter 老师再想强调一下这个 housekeeper 这个词。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听到一个门铃，然后呢你会去问谁啊，外面会说 housekeeping。housekeeping 表示说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过来呢给您打扫房间哈。housekeeping 表示的说呢去打扫房间，而这 housekeeper 表示的是家政或者说保洁的人员。工作呢找到了，但是这个工作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收入。 but that didn't provide, 啊，提供这个词 provide, P-R-O-V-I-D-E, provide enough income,啊，这个 income 是收入 ,I-N-C-O-M-E, income。大家如果说对这个 income 不熟的话呢，可以换成 money 也可以哈，钱没有问题。所以说表示收入的话呢，简单的话用 money 这个词，稍微有些难度的话可以用 income 这个词来支撑这个家庭 ,support her family, support her family。因此呢她决定 ,she decided to set up, 建立，或者呢 develop, 两个词啊都可以，一个可以用 develop, 另外呢，用那个 set up 和 own business 建立自己的一个生意。沈阿姨为什么想到做这个米团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她在上海的时候呢，她的早餐哈、啊，经常呢去买这个米团，也叫她非常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呢，她尝试着自己去做这个米团，在上海的南阳路设立了一个小的摊位，她把这个摊位呢叫做南阳路瓷饭。啊，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店的名称了哈。同时呢，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呢去做这个饭团，用油条和糖做馅儿哈。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些纳闷，这个糖做馅儿呢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个油条啊，南方的油条和北方的油条啊不太一样。因为皮洛老师呢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米团的这么一个图片，它其实一个很小的一个饭团，可能呢会有一些油条的切成的小的块儿，不像说我们北方吃的整个一个油条，因为整个一个油条无法放到这个米团当中。好，那么看看这句话， I often bought sticky rice ball for breakfast。 好，大家回忆一下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米团，这个英文怎么说啊，叫 sticky， 很粘的 S-T-I-C-K-Y， 后面这个 rice ball 是这个米团饭团， for breakfast and I love the taste，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哈。 She says, So I tried to make them myself. 自己呢开始尝试去做。 And set up a small booth on Nanyang Road. 这里面 set up 啊，表示建立，搭起来一个小摊儿。这里面这个摊儿呢，它换了一个词叫 booth, B-O-O-T-H。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昨天讲的另外一个摊儿用的是哪个词啊？好，大家想一想，哎，是 stall,S-T-A-L-L stall。 所以说我们在指路边的小摊的时候呢，有两个词可以来表示，一个用我们昨天讲到这个 stall S-T-A-L-L 来表示，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 booth B-O-O-T-H。 Peter 老师呢再补充一点，这个 booth 这个词啊，除了指我们说这个摊，也可以指我们的在街上的那个公共的电话亭，那个小的亭子也叫做这个 booth 这个词，比如 telephone boothTelephone booth。 那么他把他这个摊呢叫做南阳路瓷饭。沈阿姨 call her stall simply 南阳 road rice ball. At the beginning, 哈，一开始的时候 she made 传统的我们这个米团 traditional rice ball, 啊 traditional rice ball from white rice, 啊，用一些白的那些糯米哈来做哈，啊 with fried bread sticks。大家想一想这个油条哈，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油条呢，它是炸过的一个面包棍，炸呢是 fried F-R-I-E-D 后面这个面包，大家都会是 bread 后面这个棍呢，我们再想一想哪个词了，哎 stick 这个词 S-T-I-C-K。 所以说这 with fried bread sticks and sugar 这个糖没问题，后面有一个词我们说包饺子啊，或包包子那个馅儿呢，英文叫做 stuffing, stuffing, S-T-U-F-F-I-N-G。 所以说以后呢，比如说大家包饺子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这个词 stuffing, 那么今天这个馅儿是什么呢？比如说虾仁的，还是说白菜的，还是说肉的哈？那么这个馅儿，今天我们就学到了 stuffing 这个词。好，那么一开始呢，这个沈阿姨是不是成功呢？当然不是呢，他一开始呢远没有成功哈，因为呢他和上海其他的这个早餐摊的这个风味啊品味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种摊啊在上海呢千千万万哈。那么为了取得成功，沈阿姨意识到他必须呢与众不同，于是他开始研究新的米团的这个配方，希望能够做出不同于其他的这个米团。好，那么一开始提到他远远没有成功啊， It was far from success。 这个 far from 我们来形容一个距离，比如说我的家离学校很远， My home is far from school 啊，表示一个距离。但是呢这里面说他一开始的生意呢远远没有成功，用的是形容词 It was far from successful、啊、大家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一开始一个事情做得不是很顺利。 It was far from successful because it was like thousands of other breakfast stalls in Shanghai, 和上海其他的哈，就是成千上万的那个小摊一模一样哈。 To be a success, 为了成功，大家看一下 前面一开始呢用了这个成功，用 successful 啊，用它的形容词，而第二句用的是名词 to be a success。A success， 所以大家可以来呢用它的名词和形容词替换哈，来表示成功。沈阿姨哈 ，Shen realized that she had to be different， 意识到 realize 一定要成为一个不同的 different， so she started researching， 开始研究一个 new recipe， 这个词是今天的一个重点词 recipe，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学的是一个馅儿，那么馅儿里面有不同的配方啊，不同的配料，英文叫 recipes。好，那么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R-E-C-I-P-E-S， recipes 是一个复数哈，新的一个配方 ，aiming to make sticky rice ball unlike any others。想让他的这个米团，他的这个瓷饭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今天呢沈阿姨的故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将继续讲沈阿姨的故事。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陈小秀 left her hometown of Wuhu about 30 years ago,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ity. She worked as housekeeper for a while.But that didn't provide enough income to support her family. So she decided to develop her own business. I often bought sticky rice balls for breakfast, and I love the taste, she says. So I tried to make them myself and then set up a small booth on Nanyang Road. She called her style simply Nanyang Road Rice Ball.At the beginning, she made a traditional rice ball from the white rice with fried breadsticks and sugar as stuffing. It was far from successful because it was like thousands of other breakfast stalls in Shanghai. To be a success, Shen realized that she had to be different. So she started researching new recipes, aiming to make sticky rice ball unlike any others.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做中英文的朗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请到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卜可道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呢，我的冬奥梦冰壶。 Hi, I'm Bukajiao from Beijing,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Grade 2, Class 2. I like winter. The Olympic Winter Game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in 2022. As for m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inter Olympics because I can watch many kinds of wonderful gamesOn TV or even at the gym. I like skiing and skating very much. Every winter, my father brings me to skiing, and I have skating class every weekend. I feel I am fine in the cold winter. I also have a lot of fun when I'm watching those games on TV. When talking about my favorite winter sport game, I will say curling in less than 1 second. Curling was started in school in 1924. It didn't become on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until 2006.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enjoy playing it.Curling is a team game. Each team has 4 players and every team slides stones on the ice to circle the target. The team leader can sweep the ice to control the speed of the stones. Each team has 8 stones. If the stones reach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circle, the team will get higher score. At last, who have the highest score will win the game.I think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all the players have strange shoes. They can slide on the ice by one foot and stand still by another. My father told me the shoes are called slider shoe and gripper shoe, and I wish I can try it in my coming birthday. Finally, all my family likes watching curling. I believe that Chinese curling team will have good score in the coming Winter Olympics soon. Thank you. 那么听完了英文朗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中文朗诵，由邓文婷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乡愁》。 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如果收音机旁的你非常想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你的作品发给我们。如果你在比如说朗读、配音、演绎哈等方面呢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高兴大家呢能把你的作品给我们，那么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Wheels。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wheels.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轮子的故事。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all through the town. 哈哈，那你喜欢 Jason 老师唱的这首歌曲吗？Why are the wheels are so important for us? 那为什么轮子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呢？Let's read the story and find out the answer.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故事，来一起找找答案吧。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els.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轮子。Train wheels, plane wheels.火车的轮子，还有飞机的轮子。How many wheels are there on this plane? 那么在这架飞机上有多少只轮子呢？ Let's count numbers togeth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Wow, 12 wheels. 在这架飞机上有12只轮子。Wheels in the rain.Wheels, 你快看呐，轮子们都在雨中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轮子。滴咚 ，light wheels, 有很轻很轻的轮子 ，bright wheels, 那还有很闪亮发光的轮子呢。Wheels in the night, wheels, 还有在夜里面的轮子呢。Nino, I think this is a fire engine.你快看呢，你听见报警的声音了吗？我想这就是一辆消防车吧。Wide wheels, 还有很宽很宽的轮子。I think this is a tractor. 那这次老师认为这是一辆拖拉机。The farmer is on the tractor. 那里面还坐着农民呢。Sad wheels, 还有你在这个船两边也会有这样的轮子。它来帮助这只船往前或者往后走呢。船 ,ship. Wheels you can ride. Wheels. 还有我们可以坐在轮子上面。这些轮子是什么呢？Ferris wheel. 摩天轮。Gear wheels. 还有齿轮。你可以在爸爸妈妈的机械手表上看到这些小齿轮。Rear wheels.还有很大强有力的后轮。That is a racing car. I love it. 这可是赛车。嗡嗡。Wheels you can steer. wheels 啊，还有有些轮子啊是你可以掌握的。嗯 ，Now 你看 ，the captain needs steer wheel to drive the boat。原来船长是需要舵来开这只船的。Band wheels 还有乐队也可以使用到一些轮子。嗯 ，grand wheels 嗯，还有很华丽的轮子。那这些轮子安装在了一辆马车上。Wheels in the sand, wheels. 哦，有些轮子还可以在沙漠里奔跑。呜 ，four wheels. 嗯，有四个轮子的小车。We call it van.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厢式小货车吧。More wheels. 还有一辆卡车，它有很多很多只轮子。Milk truck. Wheels in the store. Wheels.啊，我们还可以在商店里看到很多很多只轮子。那比方说，我们经常推的那个手推车吧 ，cart， 嗯，它就有四个轮子，对吗？Low wheels， 嗯，还有很低很低的轮子，嗯，这种轮子我们可以在轮滑鞋上看到，轮滑鞋 ，roller skate， tow wheels， 我们还可以看到可以拖拽的轮子。哼，这些轮子都在拖车上，拖车 ，tow truck。What if there were no wheels? How would people go? Oh no! 那如果在车上都不安装轮子，那人们要怎么走呢？可千万别这样，还要去上学呢。Wheels， 轮子。The kids are very happy because they can ride the back with wheels.那孩子们看他们骑车骑得多开心呢，就是因为他们骑的车上有轮子啊，对吗？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轮子的故事。我们知道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有很多很多的交通工具都需要轮子。那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形容词呢 ，light 轻的 ，bright 闪亮的 ，wide 宽的 ，low 矮的 ，tow。可以拖拽的哈、啊，那轮子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呢。请同学们和小朋友们一起和爸爸妈妈想一想，嗯，你能想到多少种交通工具？嗯，他们的英文名字都是什么呢？好吗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吧。Question number one: How do you go to school?嗯，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上学的呢？步行，嗯，坐地铁，嗯，坐汽车，嗯，还是坐自己家的 car 小汽车呢 ？Number two, can you ride a bike without the wheels? 难道你能够在没有轮子的自行车上骑来骑去吗？哦，不能。Question number three.What is the phone number for the fire station in China? 那么在中国，我们的火警报警电话是多少号码呢？嗯 ，Yes, you're right. 119. Do you remember that? 请一定要记住了，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最后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同时呢，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so early in the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So early Mon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iron our clothes, iron our clothes, iron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iron our clothes. So early Tuesday morning.This is the way we scrub the floor, scrub the floor, scrub the floor. This is the way we scrub the floor. So early Wednes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mend our clothes, mend our clothes, mend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mend our clothes. So early Thursday morning.